新光繁盛，我哋最积极。HK Pinnacle.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innacle.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윗등심대표적인 BBQ 부위로서한우의깊은맛과고소함담백함부드러움을느낄수있는부위입니다용도로는스테이크바베큐 韩油快递由即日起至4月15日推出四款厚切、韩烧、火锅一家家韩油套餐特价发售而家买任何套餐仲免费送你雪浓汤一包除了套餐13款特选一家家韩油肉而家单买都有八折买满500元可以安排免费即日送货买满200蚊加30蚊都可以送货将最新鲜的韩油送到你屋企而家就上韩油快递网站订购啦 喂是啦喂是是好啦返嚟啦唉咁啊好啦咁啊就今个礼拜呢我哋就当然要讲下戴耀廷啦係咪咁就 佢真係四面守敌啊 其实呢上个礼拜我哋都知道呢件事㗎啦只不过呢就因为都仲未係吹得好大啦係咪咁而我听到因为阿边个桑普呢我即係知道佢原来即係上个月底佢都去过呢个论坛嘅咁 冇事佢 佢系目击者咁唔係因为佢唔係 target 嘛係咪如果要有事嘅好多人都可以有事嘅。 刘慧卿都喺里面。 係啊刘慧卿啊都喺入面嘅其实。 陈浩天。 係啊。咁 刘慧晶。 你要揀啊戴耀廷嚟攻击你要搞佢嘅话呢、這个其实当然係有目的有组织亦都係有计划咁样去做㗎啦係咪 大家有冇印象 ,2003-04 年左右。就刘慧卿呢就都类似咁样嘅情况就係、是、出席咗一个是李登輝的基金會的論壇、當日他講的說話就說呢台灣人民的前途呢由台灣人民呢是自己決定的、 即是這個是自決論即是等於是 那麼呢都出得事的當時呢足足呢即是大公文匯啊或者是即是親中的報章呢包括東方啊星島啊那時候我都不記得有沒有了總之呢就是大肆抨擊這個劉慧卿 有啊 足足咧係玩咗咧，係過幾兩個月咁滯。 嗰陣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嗰啲細節嘅話咧，其實攞宣誓嚟開刀咧，其實唔係游慧晶同埋梁油開始嘅，其實係、其實喺阿四方嘅時候咧，阿卿姐啦嚇嘅時候已經開始講話你發假誓啊嘛，你記得啊？係嘛？即係佢嗰陣時係直情話係揾重案組去查嘅，咁但係不了了之啫。 最后点呢刘慧卿由嗰一刻开始佢嘅政治上嘅光环呢喺香港市民心目中吓、就江河日下。 点解啦 嗱 ,03-04 年、其实就係为咗打击呢一个嘅23条我哋嗰陣时候个反对呢嘅反对运动开始㗎嘛。咁佢跟住呢就搬出爱国论啦、就话因为刘慧卿讲嘅呢句说话就变成一个好严重好严重嘅问题咁样。刘慧卿喺04年呢佢哋咪组织嗰个71连线嘅。 係啊新东啊嘛钻石名单。 由嗰阵时候嗰一刻开始其实佢应该排第二。点解排第二呢就因为佢哋先做咗个民调先佢係输俾郑家富当时。而嗰一次嘅事件呢对刘慧卿嘅政治前途呢可以话呢係一个叫做即係催化剂或者係转捩点应该咁讲。即係由一个即係萬人景仰啦、就是因为讲错呢一句说话呢所以出事。所以其实我哋好多个政治人物呢唔好以为自己唔系政治人物啦。即係当然你俾中共针对呢个一定啦係咪点解要揀佢啫点解系有重要性㗎嘛点解唔揀游慧晶点解唔揀即係陈浩天点解唔揀其他人要揀戴耀廷呢佢一定系有个政治嘅目标喺度。 唔系佢其实你讲呢两次都系打緊喺香港里面即係